第六章，时间性以及作为流熟时间概念源头的时间内状态。第七十八节，前面的此在时间性分析之不充分。为了指明时间性组建者以及如何组建的此在的存在，我们曾显示历史性作为生存的存在建构，归根到底是时间性。在对历史的时间性性质进行阐释的时候，我们没有去考虑一切眼力都在时间中进行这一事实。日常的此在领会实际上把所有历史都只实认为时间内的眼力。在从生存论时间性上的分析历史性的进程中，还始终未曾谈到这种日常的领会。如果说生存论分析工作恰恰要就此在的实际状态来从生存在论上透视此在，那么我们也就必须明确地把对历史的实际的存在者层次上时间性上的解释所具有的权利还给他。因为除了历史而外，自然进程也是通过时间得到规定的，于是就愈发有必要为存在者在其中照面的时间提供一种原则性的分析。虽说在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中都有时间要素，出现这一境况是基本的，但此在先于一切专题研究就已经计算时间，并且依照时间调整自己这一实情，需要来得更基本些。而在这里，关键复又是此在在它对他的时间的那种计算，他领先于所有适合于规定时间的测量用具的使用，计算走在用具前头，并从而使钟表之类的使用成为可能。各个此在在实际生存之际有时间或没有时间，他取得时间或留不下任何时间。此在为什么要取得时间？为什么会失掉时间？他从何处取得时间？这个时间与此在的时间性关系如何？实际此在计算时间而未从生存论上领会时间，计算时间这种行为是基本的。在解答什么叫存在者存在在时间中这个问题之前，先需澄清这种行为。此在的一切行为都应从它的存在以及从时间性来阐释，应得显示此在作为时间性是如何使得以计算方式与时间相关联这样一种做法到时的。所以前此对时间性特征的描述，不仅由于未曾把这一现象的各个维度都注意到，因而一般来说就是不充分的，而且它在原则上也是残缺不全的。因为从生存论时间性上的世界概念的严格意义上看，时间性本身就包含有世界时间这样的东西，我们应该领会这事儿如何可能以及为何必要，这将使我们明见存在者发生在其中的流俗所识的时间，并与此一道明见这一存在者的时间内状态。日常的取获时间的此在，首先在室内照面的上手事物与现成事物那里发现时间，它在切近的存在之领会的视野中领会以这种方式经验到的时间，亦即把时间本身领会为某种现成事物。它如何以及为什么形成这种流俗的时间概念，这要从操劳于时间的此在的存在建构得到澄清，而这建构本身又有其时间性上的根基。流俗的时间概念渊源于原始时间的资频，待把流俗时间概念这个源头显明，先前我们把时间性阐释为原始的时间也就不无道理了。在流俗时间概念的成型过程中，显现出一种引人注目的犹疑，究竟应得把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性质归属于时间呢？把它看作是自己自在存在着的吧，它却又显著的归于心灵，说它具有意识性质吧，然而却又客观的起作用。在黑格尔对时间的阐释中，这两种可能性得到扬弃。黑格尔试图规定时间与精神之间的联系，以便借此弄明白为什么精神作为历史落在时间之中， 就结果来看，前面对此在时间性的阐释，以及对时间以及对世界时间归属于此在时间性的阐释，似乎与黑格尔相似，但因为前面的时间分析从着手处与黑格尔有原则上的区别，而且这一分析的目标即基础存在论的目的也恰恰与它南辕北辙，所以简短的重现黑格尔对时间与精神的关系的看法，可能有助于间接弄清楚我们对此在的时间性、对世界时间、对流除时间概念的源头的生存论存在论阐释，并可能有助于暂时了却这些阐释。时间是否以及如何有一种存在，我们为什么以及在何种意义上称时间存在着，只有显示出在何种程度上时间性本身在其道时的整体性中使存在之领会与就存在者而谈这回事儿成为可能，上面的问题才能得到其回答。本章的分节如下：此在的时间性与对时间的操劳，第79节；被操劳的时间与时间内状态，第80节；时间内状态与流俗时间概念的发生，第81节。针对黑格尔对时间与精神关系的看法，展露出时间性此在与世界时间之间的生存论存在论联系，第82节。生存论时间性上的此在之分析与基础存在论上的一般存在意义问题，第83节。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